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首先提醒广大听众朋友，北京市气象台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今天本市出现了暴雨天气，局部地区有大暴雨，预计降雨将会持续到18号的早晨，大部分地区的雨量可以达到40到60毫米，局部地区将会超过100毫米，可能会出现强降水所诱发的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等次生灾害，低洼地区可能会出现积水，提醒大家要注意防范。下面我们来关注具体的天气。今天下午北京阴，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北转南风二三级见四级，最高气温26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 80%。 今天夜间阴有中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偏南风二三级，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 95%。 总的来看，今天呢依然是有较强的降雨天气，路面湿滑，提醒大家外出的话要注意交通安全。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这时段北京路面上的情况。 路况信息。 北京时间的16:31，为您来刷新一下目前的路况信息。目前西三环的航天桥到莲花桥北向南方向车多，行驶缓慢；新兴桥到航天桥南向北方向车多。受到西三环莲花桥区车多影响，莲花池西路西向东方向目前也是车多，行驶缓慢。也提醒司机朋友在外行车保持安全的车速和车距。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加油站，也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加油站。 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和收看今天的健康加油站节目。我是节目的主持人曹宇。本栏目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医院管理局联合制作播出。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和大伙儿一起来说一说关于用药的话题。今天啊，跟大伙儿来说一说这中药。很多朋友啊，现在都特别这个喜欢中医中药。这是我们国家这种我们说传统的经典文化啊，里面确实有很多好的东西，但是有的时候这中药我们吃不对，吃的量过大的话，也依然有可能治不好病，还对我们的身体造成伤害。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邀请专家跟大伙来说一说，不要以身试险，乱用中药也很有可能致命。 说起中药，现在广泛存在着一个观念，觉得中药就意味着纯天然无毒副作用。很多人认为吃中药非常安全，就算治不好起码也治不坏。真的这样简单吗？中医有药食同源的说法，药食同源的食物就没有副作用吗？健康加油站联合市医院管理局药事处推出解决您用药中的隐患与烦恼系列节目，今天邀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药学部主任药师高燕京给您说说，不要以身试验，乱用中药也致命。 以前人们在四月开始收获，躺在高高的谷堆上面笑着。 今天呢，我们为大伙儿邀请到的嘉宾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药学部的主任药师高燕京高主任来到直播间，跟大伙儿来说一说，不要以身试险，乱用中药也致命。首先呢，要欢迎高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有请高主任和我们的听众网友先打个招呼。 大家好，我叫高燕京， 非常欢迎高主任来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哈。高主任，今天呢，我们和大伙儿说是不要以身试险，乱用中药也致命。其实我们的节目啊，最近一段时间邀请到了很多中医大家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我们说中医啊，一直都讲究是因人施治。其实大家伙对于中医中药啊，也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我们大概知道了，说这个中医的方子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用统一的方子。这中医中药呢，也是有毒副作用的。但是啊，在养生保健领域，甚至说我们的食疗领域，大家伙依然非常喜欢用这个我们说中药材。现在呢，大家伙觉得这个医生开的这个药方、中医方子，我们不能乱吃。大家伙明白了，但是日常的这种食疗啊、保健啊，大家伙总觉得这些我们中药材吃不好，肯定也吃不坏。总之，它是对身体肯定有好处的。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也邀请高主任跟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像这种食疗保健领域，现在是不是您在临床上也能够见到很多的患者，比如说找您或者说找医生给我开一点什么人参呢、啊，开点什么灵芝啊，自己回家泡水喝，也不管自己的体质合不合适。 这样的病人在医院里头，我们肯定在我们药物咨询中心，我们会进行劝阻的。 得跟他说不行。 对对对，因为那个医生开药，他是要根据他的病症的。 嗯。 但是我们碰到的这个患者呢，一般来说都是比较自己大胆了。 哦。 就是听到别人啊怎么怎么样，然后自己就这样做。对对对，因为我们在临床上碰到的这样的例子呢，真的挺多的啊。 嗯。 我现在呢，先举一个例子。 嗯。 啊，就前两天。我们医院碰到了一个病例，她是一个外地的一个女患者啊，那个3个月前突然发病，感觉就是无力，吃不下饭，啊，那个感觉有恶心啊，脸上觉得腹痛，到医院一查，腹水，然后呢，那个肝脾肿大，这典型的就是一个肝硬化啊，肝硬化，然后那个当地的医院就对她进行肝硬化的治疗，治了半天越治越坏， 哦， 然后呢。就转到我们医院，然后我们医院对他进行了全面的检查，查一下他是不是乙肝呀，有没有乙肝呀， 各类的 什么原因导致的，然后他有没有吃什么药物啊，或者说是他有没有这个过去有过什么肝损伤之类的一个肝炎，还有这个脂肪肝，查了所有的原因全都没有。 哦。 然后我们一看他的治疗方法，白蛋白也输了啊，利尿药已经用了，正常情况下这个肝硬化没有任何好转。大夫也很惊讶，觉得这个不可解释，突然一下出现了， 在 疑难杂症，对。然后呢，就问这个病人，他说：“那你是不是吃了什么保健品？” 啊。 结果这个女的说了一句：“说，哎呀，我没买保健品，我买不起，家里穷。但是呢，我听说三七挺好的，我自己种了一点三七。” 哦。 结果大夫一听。就愣了一下，因为这个人呢，家呢是在北方 啊， 是在大连市的。然后呢，这个三七本身它的产地是在咱们西南地区啊，在云贵甘源高原，这个北方没有啊。立刻这大夫就警觉了，就把我请过去了，就让我看看他那个药 吃的是不是三七， 是不是三七？哎，一看就不是 啊， 就是咱们现在啊那个已经在南方很普遍出现的一个 吃 的是土三七、 啊、 也叫菊三七啊，它是属于这个千里光属的，它里头有这个匹洛烷烯丁，这个生物碱呢对咱们这个肝小静脉有损伤，然后呢造成这个肝小静脉闭塞症，因为咱们肝脏里头啊这个小静脉那个是门脉和这个动脉入血，然后的这些静脉往出血，如果他的小静脉被堵塞了，这个血液只能进去出不来、 哦、 就造成了这个腹水。 所以说本来是想吃这个东西来保健的，但是种错了，吃错了。 对， 然后呢、 就是、 反而对自己的身体造成了一个特别大的损害。 对，我们现在在临床上碰到的这些东西确实很多都不是通过正规的途径或者是专业人士指导下引起的这个肝损伤，这个比例非常高。 好，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会继续请高主任跟我们说一说，现在对于中医养生甚至说保健领域的这些中药材，我们到底如何去面对它，是不是所有的朋友都可以或多或少的用一些这些保健品呢？大家伙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也可以随时和高主任进行交流和互动，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我爱问医生，把您的问题发送过来。直播间的两部热线 010-651-5082 和 010-651-5082 1588-1588-33也已经为您开通了。大家伙儿还可以通过听听 FM 的手机客户端同步收听和加入到节目的直播互动当中。今天呢，我们也为您开通了视频直播，您可以通过腾讯视频和今日头条的手机客户端搜索一下健康加油站。关于中药材，大家伙儿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都可以随时和嘉宾进行交流和互动。下面还是让我们先来刷新一下今天最新的健康资讯，大家也可以趁着资讯的时间把您的互动问题发送到我们的直播间来。下面我们来刷新一下今天最新的健康资讯。2018年全国食品安全宣传周在北京启动，今年宣传周活动从今天起将会持续到7月29号。活动期间会围绕上德守法食品安全让生活更美好的主题，在全国范围内集中开展食品安全的主题宣传活动。俗话说冷在三九热在三伏，今天北京正式入伏，预示着苦夏来袭。此时是一年当中气温最高又闷热潮湿的日子，大家伙儿会感到精神不济、四肢乏力、食欲不振、效率低等现象，因此三伏天养生尤为重要。在饮食方面，三伏天湿气极盛，而湿邪最容易伤脾，会让我们四肢发软、胸闷、食欲不振。此外湿气下热下注的话，也会导致我们肠炎、痢疾等疾病的发生。因此这个时候的饮食我们需要格外注意，以清淡为主，有营养、易消化，忌生冷油腻。清热祛湿的食品我们为您推荐冬瓜、黄瓜、苦瓜、山药和芹菜等。提醒您，黄瓜最好生吃，苦瓜呢是体热者最好的选择，而现在薏米红豆也可以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味精鸡精是很多家庭都会选择的调料，不过网上总是流传着味精加热温度超过100摄氏度时会形成焦谷氨酸钠，危害健康甚至致癌。对此专家辟谣说，味精的主要成分是谷氨酸钠，也是鲜味的来源。谷氨酸钠在超过120摄氏度的时候容易转变成焦谷氨酸钠，但实际上焦谷氨酸钠并不会致癌，只是没有鲜味而已。而且味精的说明书上也会建议在出锅前放置味精，温度啊并不会太高，完全可以放心使用。不过从营养的角度来看，味精的最大问题是含钠的比例比较高，多吃无益。节目最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天气情况。市规划国土委和市气象局在今天上午的9点钟联合发布了地质灾害气象风险橙色预警。未来24个小时，房山、门头沟、海淀、丰台、石景山、昌平、怀柔、密云、延庆、平谷等山区发生泥石流、崩塌、滑坡等地质灾害的风险高，提醒大家要注意防范。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您继续收听。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大伙儿的继续收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伙儿邀请到了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药学部的主任药师高燕京高主任来到直播间，跟大伙儿一起来说一说不要以身试险，乱用中药也很致命。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高主任就给大伙儿举了一个鲜活的例子哈，就发生在前几天。这个朋友就是想要养生保健，自己种了一些三七，但没想到种的不是三七，是土三七。这吃下去之后，导致了我们说这个肝脏 、 出现了问题。所以说这中药啊，我们真的不能够随便的吃。这个很多的时候我们是分不清，比如说我们说这个道地药材中药是不是特别讲究这个，高主任？ 道地药材呢是对咱们中药过去一个很质量的一个形象的一个表示，因为咱们这个药长在这地上，植物在不同的地方啊，不同的水土养不同的人，那么植物也是一样的。像这个三七啊，它这个五加科的，它就是长在咱们云南云贵高原，对，北方那个大部分地区都不会长，但是它的形状哎像这个人参一样的。但是现在我们各地你这个土三七非常好长，它是菊科的一个植物，非常好长，而且它的功能，咱们平时用的功能都跟三七是非常像的，也可以活血啊、化瘀啊、止痛，这些药都可以。但是它匹罗完西定这个毒性很大，而且很多人用它去泡酒，这样毒性就非常强，每年都会因为这个有这个出现死亡的这个病例。 本身大家伙是为了养生保健吃一些这个三七，但没想到吃错了，吃成土三七。 养生保健的功效可能还没达到呢，对我们的 当然他们两个之间的这个价格也是差的非常高的、因为三七比较名贵，它又生产的产量又有限。 所以说我们在日常我们选择养生保健的时候呢，一定得擦亮自己的双眼。而且最重要的也想问一问高主任啊，很多朋友总觉得像这种养生保健的中药材吃不好肯定也吃不坏，它都是一些植物啊然后或者是一些动物的这种产品，大家总觉得吃不好也吃不坏，这到底是不是这样呢？ 这个观点呢现在来说是比较危险的啊。这个吃不好吃不坏，大家就认为它是没有一个量的概念。但实际上咱们药食同源，就是讲食物和药物实际上都是咱们祖先用嘴试出来的。所以神农尝百草嘛啊。但是尝百草后面有一句，一日而愈七十毒。就是它这个东西对咱们人体是有害的。但是现在咱们也谈到毒，大家都说药有毒还是没有毒，有的人说中药的这个毒并不是咱们认为的这个毒性。这个是有道理的，因为咱们的毒在咱们惯常来说有两种含义。一个广义上的毒呢，就是说所有的药都是毒。也就是说在周礼，就是咱们过去的书上就解，据毒药以治病。在以前就是认为，因为大家对疾病是很恐惧的，所以呢就叫以毒攻毒、那么能治病的这个药都叫毒药、咱们西汉的是咱们这个神农本草经上就把这个药分为上中下三品，实际上就是上品是无毒的啊，中品是有小毒，那么下品是有大毒。所以它都叫毒药。然后随着以后的发展，咱们有这个阴阳五行学说以后，那么咱们这个中药和食品都有寒热温凉四性，都有酸苦甘辛咸五味，把它呢也归结到了这个阴阳五行的这个理论里头，于是又出现了这个毒性发展成为偏性。就是药以治病呢，以毒为能。所谓毒就是它有这个气味的不一样，也就是说温那个热的药呢，它是阳性的，它可以去那个治疗这个阴性的这个病。所以这个指了以毒攻毒的时候，这个毒性也并不是指咱们这个真正的毒药的毒性。但是咱们从这个上下三品，还有咱们这个《本草纲目》里头，这个李时珍就把咱们的药进行了一个分级，有大毒、中毒、小毒和微毒。这个毒性就是咱们所说的对身体是有害的， 有伤害的， 有毒副作用的。所以咱们谈论一些药的时候，有的时候觉得啊，这个毒性它就是说偏性，偏性就是正常的，就是没有毒性的。实际上你要搞清楚是怎么回事。咱们任何东西是毒还是药，都跟量是有很大关系的。而且呢，咱们这个因为食物和药物都是像你所说的有动物有矿物啊，它也有这个植物 哎， 这个东西它一个很重要的，用咱们一个动法就是半数致死量、就是说在咱们实验的动物里头一半动物死亡了，这个量，这个量越大它毒性就越小。但是像咱们说的这个食物，咱们最常见的馒头，我说这米饭、大家谁也不能跟我说它是一种毒药， 毒 对吧？但是随着现在咱们这个经济的发展，大家谁敢说没事咱们多吃几个馒头这个脂肪肝、对吧， 肥胖 血糖，这个对身体的伤害，也说明什么东西包括食物也有一个量的概念、如果说这个有病这个治病，没病防病可以随便吃，这个概念是非常害人的。咱们只能说毒性食物的药品，那个食物它毒性是非常非常小的，可以忽略不计、药品呢它毒性大。 也就是说在中药当中有一些药材它的的确确毒性比较大，我们也依然我们以毒攻毒的时候也会用到它。 对， 比如说大家伙特别熟悉的说砒霜，我们说吃多了会致死，但是我知道很多的中药里面是含有这个成分的，只是量他们控制住了。 对，一个是量，一个是呢就是大家啊最近大家谈到的这个冬虫夏草。冬虫夏草就说里头的这个砷的含量很高，但是现在也有专家说它的砷呢是无毒的有机砷。但是呢现在呢因为这个咱们食品安全度要求非常高，所以它被从这个用到这个食物的这个保健品这个行列拿出来了，但它还可以作为药物去使用。 还是作为药物、 可以使用的。 而且有的时候我们为什么我们说要用这种有毒的 药材去给我们治病，这是要以毒攻毒，可能它刚好跟我们身体的某些疾病的病症相对应了，这个时候能帮我们解决问题。但是如果您单纯是为了养生保健，也就是说我们身体其实这个时候体内并没有什么毒，这个时候您再把这个外界的毒送进去，这个时候很可能就会伤害我们的健康了。 这种毒性呢是一种说法，但是对一些很平和的药，比如说甘草，甘草大家都觉得它是调和中药，它也叫国老，就是说它可以就是中和所有药材的毒性。但是这么毒药材吃多了也不行， 也不行 啊，对，它也会引起尿潴留什么的。就像我说的，大家甘草总比这个它总归是药，赶不上馒头的安全性吧。但是馒头你也不敢多吃，所以量。还有一个长时间，还有一个对症，也是这个确定他是否受伤，的一个表现，并不是所有的肝损伤啊，都是因为药物的毒性。 明白。 它原因很多。 对，所以说也提醒大家，其实啊，我们在身体比较健康，想要养生保健的时候，这个时候呢，我们选择中药材就需要有专业人士给我们一些指导。 对对。 不是所有人都需要补，也不是所有人都需要用一种药材来进行补的。 对对对。 好，我们来看一下啊，大家伙儿关于这个三七的问题，刚才您举了个例子之后啊，这。噼里啪啦都发过来微信了，看来有不少朋友都在吃这个三七。田耕就问您说，每天空腹吃一点三七粉，然后早上再吃一点紫芝片，想问问这样行不行，想问问长期吃会不会有副作用。还有春暖花开也在问说，家里呢刚好有两盒三七粉，想咨询一下这个三七粉能够当保健品来吃吗？都是问三七的。 三七呢现在大家被研究的比较多了，又抗衰老抗疲劳，又高血脂高血压一系列的病都可以治，因为正好对应现在大家这个 慢 病的管理。但是我首先提一点，就是这个药啊能不吃就不吃。因为现在大家的这种慢病，是因为现在饮食过多，吃的太多了。那么我们的内脏都要为此而受伤。你用吃这个三七粉作为一个保险绳，我吃完了它，我就可以随便的去吃别的东西，这样对肝脏伤害是很大的。所以这个药不仅不是送药啊，咱们一说就是啊，过年送礼送什么？一送就送保健品。我觉得呢，是不是吃这个药呢？首先要看一看这两个人他的年龄有多大。那么他的血脂，他的正常的饮食是什么状态的？因为我们看到的有一些人啊，通过健康的饮食。他的血脂是正常的，这个时候就没有必要去吃药，就没有必要去吃啊，对吧？但有一些是属于慢代谢的啊，我们也碰到有一些病人，他就是个体差异，他吃的很简单啊，但是他的那个脂肪就是不进入这个肝脏，他就在血液里头。这个时候你要稍微吃一点活血化瘀的药是可以的。所以就不是说你应该不应该吃，首先应该判断你 适不适合吃 啊，否则的话我们。避免肝损伤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能不吃就不吃，能少吃就少吃，要把我们的药啊使在刀刃上。 所以说这个三七粉虽然现在被炒作的非常的神奇，可以说是治百病哈， 对对， 但是我们也提醒大家，并不是所有的朋友都需要吃这个三七粉， 对对， 也不是所有朋友都适合吃。 对，因为我们的感觉就是说，你现在啊这中药你把在没有病的情况你都用上了，等到以后你真出现了这个高血脂的这种情况下，你再用它是不是管用？ 也就是身体可能这个时候有一个适应了， 对，这样反而不好。 所以说吃不好吃不坏这样的一个说法肯定是不正确的， 肯定是不正确的，应该是适合吃还是不适合吃，那么吃多大量，还要吃多长时间，就是重病忌止，这话是非常正确的。 所以说也提醒大家，我们在这个我们说平时过年过节的时候，我们走亲戚串朋友的时候，高主任也说了，现在比如说为了表孝心，可能都会给家里的老人买点这种保健品。咱们听了今天的节目之后，咱别再随便买保健品了。 对，不要，特别是很多老年人啊，他这个代谢功能都下降了。你给他买完以后，反而会增加他的一个肝脏的负担，而且很多老人他有一些基础病，他本身就吃药。他再加保健品吃多了以后，对肝脏就是只有好坏处没有好处。因为我们碰到过这样的例子啊，一个很年轻的一个女士啊，家里条件也不错，就常年的吃多种维生素啊，那个什么钙片啊，还有微量元素啊，然后莫名其妙的肝脏就是主癌酶就上去了，查了半天查不出原因，结果一看她吃这么多的保健品，我们停了以后， 哎，他的肝脏慢慢就恢复了。 哦， 就是因为啊，这个比如说铁剂，咱们未来的铁剂啊， 嗯， 还有这个脂溶性维生素，比如维生素 D 啊，维生素 A， 吃多了以后，咱肝脏蓄积都是对肝脏有伤害的。 哎呦， 所以一定要有量的概念。 所以说，其实不光是我们说这种中药的这种保健品， 对， 像西药我们说的这种维生素啊、微量元素的补充剂，因为现在也有特别多的各种品牌，甚至有朋友出国去海淘这样保健品回来吃，总觉得这些东西吃了身体当中本来就含有，我再吃一点补充了，其实是对身体好的，殊不知吃的不对的话，这些保健品什么维生素也有可能加重我们的肝脏负担。 对，那个国外的一些保健品前一阵儿啊，大家都在买，然后引起肝损伤的病例也很多，比如很简单的一个奶蓟草，因为蓟草这种东西吧，它本身还是护肝的呢， 嗯， 但是呢，因为它有一个，最后我们查出它是食品，它里头有一个添加剂，对它有伤害，造成了一个肝损伤，因为它毕竟是那个个体差异，各地方的人吃的东西是不太一样的， 嗯， 所以我要提醒大家，因为肝损伤啊有两种，大家都认为一个是固有毒性的，就是这个东西是有毒的， 本来就有毒的， 哎，我对它也它就有伤害了。还有一个呢，就是一个特异性的，就是跟体质有关系，跟遗传基因有关系。 哦， 因为咱们都知道，咱们这个所有的一般的外应性，咱们这药物性肝损伤啊，不包括，不仅包括药物， 嗯， 它还包括保健品， 哦， 包括一些食品添加剂，外来的这些东西现在都合到这个药 物 性肝损 伤， 就外源性的东西呢，它有的东西直接在咱们身体里就是形成了一种抗原，或者它本身跟咱们蛋白结合形成抗原，那么激发了咱们这个肝脏，咱们肝脏其实也一个很大的免疫系统， 嗯， 免疫器官，然后它激发了它的这个活性以后，然后这个免疫造成的对肝的一个伤害，然后有的发展的比较严重的就发展成了一个致命肝， 嗯，跟自己的这个体质其实也有关系，所以说也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您别看其他人比如说老朋友老伙伴吃这个药觉得挺好，可能他刚好就身体缺这种微量元素或者缺这种物质，他相互补充，哎，身体状况挺好，您不缺，您也跟他一样这么吃，有可能带来的就是损伤了。 对，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呢，就是咱们身体的一个超敏，超敏也是咱们那个免疫功能的一个很大的一个表现。 这样我得打断您一下高主任，咱们下半段跟大伙儿来说这个超敏到底是为什么，因为上半段节目时间马上就要到了哈。大家伙儿关于这个中药尤其是保健品方面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都可以随时和高主任进行交流和互动，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我爱问医生，把您的问题发送过来，下面让我们稍事休息，节目的下半段我们继续。 以前人们在四月开始收获，躺在高高，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砝码。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脱贫攻坚战，我们在行动。全市共产党员献爱心捐献活动自六月份启动，善款将用于困难群众精准救助帮扶。2017年，全市接受捐款共6340.28万元，支出6652.3万元，救助困难群众和党员75709名。汇款方式如下：银行汇款，户名北京市慈善基金会，开户行北京农商银行总行营业部，账号20030001030000578，北京市银行号0113119822，北京市汇款，全国联行号40210007149，外省市汇款，邮局汇款，汇款地址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路3号，邮政编码100078，收款单位北京市慈善基金会，捐款热线62352188，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各位听众、各位网友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我是节目的主持人曹宇。本栏目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医院管理局联合制作播出。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伙儿邀请到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药学部的主任药师高燕京高主任做客直播间，跟大伙儿一起来说一说，不要以身试险，乱用中药也治病。而且今天我们和大伙儿说的这个中药啊，不仅仅我们说是中药材，很多我们药食同源，大家伙儿觉得，哎，这个东西我也可以当饭吃的东西，如果吃的不对，吃的太多，也依然有可能对我们的身体造成非常严重的伤害。 是的。 那大家伙关于这个中药，关于保健品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都可以随时和我们的嘉宾进行交流和互动，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我爱问医生，把您的问题发送过来。直播间的两部热线010-6515-0822和010-6515-0833也已经为您开通了，大家伙还可以通过听听 FM 的手机客户端同步收听和加入到节目的直播互动当中。今天呢，我们也为您开通了腾讯新闻和今日头条的手机视频直播，您可以搜索一下健康加油站，发送弹幕，随时和我们的专家进行互动和交流。高主任，咱们上半段跟大伙儿来说这个中药材的时候啊，最后咱们说这个很多的这种我们说保健品可能会造成身体的这个超敏反应，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这个东西呢，我觉得从现在大家也应该知道，随着这个生活水平的提高啊，实际上大家如果过敏，比如说皮疹啊，或者是大家经常知道的皮炎，那个鼻炎越来越多。实际上呢，这就是一种相当于是一种富贵病，就是说生活条件好了，这个病也来了。国外也是这种状态，主要是太干净了啊，这种或者是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说现在呢，大家这个手机呀、这个交通工具啊越来越多，那么大家接触的面虽然就在我们在一个屋子里，咱们可以吃全世界各地的东西， 嗯， 但是大家应该知道，中医过去讲究叫一种叫离乡病，就说你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的时候，你身体未必适应 啊、 就说另一个地方它可能某些物质对你身体有影响， 你说水土不服， 水土不服，对，是这样的。那么你吃了各地不同的东西，你身体就有会有一定的反应。咱们肝脏呢又是一个最大最大的免疫系统，它就有可能激发它这免疫系统起来，对咱们身体造成一个伤害。 好，所以说也提醒大家，其实我们有的时候真的没有必要，比如说专门去海淘啊，或者去其他的某一个地方专门去买这种特产用来养生保健。 对，另外就是说一些经常出门啊这个旅游的，有的朋友自己都是带着过敏药的、啊，就是有这种感觉，就我到哪儿我所有东西都要吃一遍啊，我这样才对自己的身体好。有的时候真是不能这样的，遇到自己从来没吃过的东西啊，一定要试一试。特别是有一些啊容易过敏的这个体质的这个病人，我们就发现就是他有过药疹啊，这个嗜酸粒细胞升高的这个人，那么他吃一些特异性的东西，他非常非常容易过敏，肝损伤会很重， 所以说得留心了。 对，得留心，不能什么都吃，真的是那句叫病从口入， 好， 一定要管住嘴。 继续来看大家伙的问题。好运旺旺想问问您说，专家好，请问用玫瑰花和灵芝片泡水喝可以吗？其实这是问到代茶饮的问题。现在大家伙好像家庭条件好了，总是喜欢买一些比如说这种花茶呀草茶呀，甚至还有一些比较名贵的比如说灵芝啊，或者说西洋参什么的来泡水喝。也想问问，先回答这个好运旺旺的问题吧，玫瑰花和灵芝片泡水喝长期行吗？ 我觉得任何东西到长期的程度，一定要问问你的体质了，因为 就 任何看病，对， 咱就别用。 对对对，那个特别是有一些灵芝，大家都觉得啊，那个大家看到了这个 灵芝仙草啊， 灵芝仙草啊，都觉得它可以治病。现在呢，大家通过对这个灵芝的研究，发现它最有效的成分，大家集中在灵芝孢子粉。但灵芝孢子粉外面有一个很尖的外壳，如果咱们不把它粉碎到一定的力度的话，根本就没法把这个壳打破。所以单独泡一些灵芝片，它的这个效果怎么样就不是特别好说。这个玫瑰花呢，大家都知道啊，芳香醒神的，但是它是温热性的，时间长了以后要看你的体质啊，是不是能够接受，别吃着吃着到时候上火了，这都有可能大便干燥了或怎么样的，都是有可能的。所以咱们什么东西都是只要点到了你这个有这个症状了，你再去用。 大家正常的情况下真的就是健康饮食， 没有必要专门去补， 对，没有必要去专门去补，特别是在现在这种情况下物质太丰富了。我觉得现在吃也是因为大家这个一个就是富裕了，那个健康保健意识增加了，所以现在的情况都是多了，咱们应该考虑的是多 做 减法， 不应该再随便给自己 加了，不要随便就说这个加完了好多配到一块儿就麻烦了。 好，所以说也提醒好愿望这个朋友，玫瑰花啊、灵芝片啊泡水，咱们得适合自己的这个体质，尤其是灵芝片泡水，其实它的这个药效或者有效成分析出率真的我们得打一个问号了。好，继续来看大家伙的问题啊、还有刘阿姨80岁了，打来电话说朋友啊给送了一盒石斛，这应该是挺名贵的，还是一名牌产品呢。他说听说这石斛可以泡茶喝，不知道石斛泡茶对于健康到底有什么样的好处，如果要泡茶的话用量是多少，这石斛讲不讲究体质啊，体质有分别吗？ 这个石斛现在是滋阴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药啊，特别是现在那个做的那个铁皮石斛，80岁了，不知道我现在最关键的不知道这个80岁的老人他身体状况怎么样，他平时吃什么药，他还吃多少种药， 有没有比如说高血压、糖尿病这种慢性用药， 对对对，这种如果用药用的比较多了以后就用这个石斛还有多大效果啊，这个东西应该打一个问号。我是觉得80岁的一个老人一定要严格的控制自己用的东西，因为除了这个之外还有没有别的，这是我特别想回答你啊，也吃不吃的一个很关键的一个原因，别相互作用了。 因为之前很多这个药师来做节目的时候也跟大伙儿说，其实就是我们即便是在医院开出来的这个中药和西药，我们也建议大家不要同时服用，得间隔开来，有的时候这个中药和西药会不会发生反应，现在的医学没有做特别多的这种临床实验， 这个实验呢就是说五种药物吃五种药物以上它的不良反应就会大大的增加，这个东西到五种以上有的时候就是我们查不出来了，因为它在这里循环的这个过程中到底什么原因是查不出来的，所以特别是到80岁以后它的那个肝肾功能啊都开始属于一种下降的一个状态了，所以吃什么东西的时候一定非常非常的 得留 心，得留心， 这个时候别太多，如果您已经比如说又有高血压然后又有糖尿病这些慢性病的用药我们是没法自己停的， 对， 这个时候我们都得吃， 对，而且千万不能因为啊我吃了这个三七哎呀它可以降血糖血脂血，我就把自己血糖血脂 药 给 停 了，这个是坚决是不行的，因为你这个保健和真正的用药一定要分开，他们的这个力量是不一样的。 好，这个高主任也说了，如果用药超过了五种以上这个时候的毒副作用可能相对来说就会非常大了， 非常大了， 好， 出现不良反应的可能性就很大了。 那除了这个我们说这个用药的因素之外哈，那比如说像石斛现在可能也有很多朋友家里面有，甚至有一些朋友专门去购买您刚才提到的这个铁皮石斛，这个石斛到底比如说它是治什么的，什么样的人需要比如说喝一些这个石斛， 咱们现在一些阴虚火旺的人体质看着呀比较瘦啊，经常容易这个上火大便干燥啊，你什么就是处于亚健康状态，首先就是亚健康状态，查咱们任何指标都是比较正常的情况下啊，你喝一喝也是可以的啊，比如说这个人经常容易上火，这个嗓子疼啊，这个火降不下去，喝一点也是可以的，但是我觉得呢不要神话，因为这个药品的价格在那儿呢，不建议就是说所有人都为这点亚健康的状态去买， 去 你的经济状态可以呢你就啊不要愣撑，最关键的是不要买到假的，现在也有一些石斛它是假的，石斛的品种也非常非常的多， 好，这个石斛呢是不是也就意味着您刚才说比如说上火的朋友体质比较虚的朋友可以比如说泡水喝，这个石斛是不是它的本身的药性相对来说是偏这种寒凉呢？ 还偏凉一些 啊，偏凉一些， 但是这个是应该是阴虚火旺型的，如果是很虚也不要经常喝，因为它还是凉性的。 好，所以说这个什么样的体质的朋友适合用石斛来调理呢？这个高主任说应该是阴虚火旺型的朋友可能可以调理一下， 而且我觉得吧，如果一些朋友有这样的这个体征的话没必要一定去买那么昂贵的石斛，其实自己平时就像刚才说的拌一点凉菜呀、黄瓜呀，或者是这个把这个苦瓜焯一焯拌一点也很实惠 也可以解决这些问题。 我们有这种便宜实惠的替代产品。 对对对啊，而且相对来说它的安全性会更高呀，因为它是食品呀。 好，那既然说到了这个我们说药食同源的很多食品哈，刚才资讯当中我们也提到了到了三伏天湿气比较重，这个时候呢我们给大伙儿推荐了比如说像冬瓜呀，甚至还有这个红豆薏米啊这些祛湿的东西，也想问问您，这个之前做节目的时候我记得有专家告诉我说这个绿豆汤和我们不能夏天天天喝，因为小的时候我就记得我姥姥天天给我熬绿豆汤，一到了夏天每天都喝，说这个呢是去火的，而且往往是把绿豆汤熬好了之后还冻到冰箱里喝这个冰冰凉凉的绿豆汤， 是不行，这个对脾胃的伤害也比较大。 对，后来专家就告诉我说这绿豆汤虽然有这个去火的功效，首先你得看看你自己是不是这种身体比较燥热的，还告诉我说一周最好你也别喝超过三次。我就想说这小时候我真的是天天到了夏天就喝这绿豆水。 是啊，你看你现在就瘦啊。 看来是不行哈。那也想问问这个高主任，比如说像很多药食同源的东西，比如说像红豆薏米，甚至于这个冬瓜，然后还有我们今天在夏天经常吃的这个我们说绿豆水，我们在食用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也得注意一下，比如说量的问题，还有就是不是所有的朋友都适合。 对，因为夏天大家出汗比较多啊，这个湿气比较重，这是很正常的情况下，但是咱们的体质也分为九种，这个平和质的很正常的大家可以过，并不是一定要喝绿豆汁去火，说这好比就像你说的咱们平和质的这几天比较热啊，你说你喝两天绿豆汤没问题，但是说整个夏天就像一个那个战备粮一样的天天去喝完全没有必要，因为咱们身体里它会有自己的这个免疫调节功能，而且你要给它施展这个功夫，你不能说哎呀这个夏天了我把自己放到一个温暖的房子里始终处于春天的状态，那咱们身体没有这个锻炼啊，对身体也是不好的。像这个红豆薏米啊，大家现在也比较爱喝，大家提醒这一点，就是这个薏米呢有生薏米有炒薏米啊，生薏米呢它利湿的效果非常好，但是它也是寒性的啊，是凉性的，所以经常吃的人脾胃虚寒的时间长久也是不能经常吃，那么如果你这个时候要去点湿呢，你可以把薏米呢稍微炒一炒变成炒薏米，那么它的寒性就没了啊，增加了一点芳香的这个味道，但是它燥湿的效果就没有那么强，但是它的那个寒凉的作用呢是下降了，所以要根据自己的体质呢去调一调。还有啊，也有这个是有一个病人啊来找我问这关于红豆的问题。红豆和赤小豆啊，它两个模样不一样，一个呢长一点瘦一点，但颜色呢深一点，有点像那种咱们那个酱色的。另外就是咱们说的红豆，咱们经常吃了一下就做红小豆粥啊咱们做红豆沙啊，这个红豆问它俩是不是一样的，可不可以互换。这种东西在药典上规定这两个都是一个药材。药典规定的啊，就说它差 一个东西， 是药效，它药效应该是一样的，但是呢也会有个体差异。另外咱们从有一个风俗习惯，因为咱们说的赤小豆它很质硬，它很致密，特别不好煮熟，所以一般咱们都用它药用。咱们那个红豆比较短粗的红的那种，一蒸就软了变沙了，所以一般咱们就去吃食用。实际上两个之间呢没有什么区别，但是必须要注意这一点啊，因为中药啊大家已经同名异物的太多。还有一个红豆，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啊，这个红豆 有红豆上面有一点黑色的，这个是吧？ 有的红豆是上面有一点黑色，也有全都是红色的，像猪蹄一样鲜红鲜红的啊。这个红豆是有小毒，是不能吃的 啊。 它是那个应该是含羞草科的啊，它是外用，一般来说治癣的，治痤疮的，它是有小毒的，一般外用是不能吃的。所以这名字都叫红豆，大家要分清楚了。有的人真是 有的名字虽然是一样的，但是这个我们说药用价值药效是不一样的， 差别非常大。 有的虽然名字不一样，但其实它的药用价值是一样的。 对， 所以说这个我们说这种药食同源的东西啊，我们也得根据个人的体质，而且也不能够长期大量的来服用这些东西。 对，而且一定要，即使像咱们说的什么叫一个红豆的东西，也有很多种，大家一定要分清楚啊，否则的话会造成很严重的一个后果。 好继续来抓紧时间回答听众朋友的问题。胡叔叔80岁了，他想问问您，听说黄芪这东西不错，想问问能长期泡水喝吗？ 这个我都首先回答你，肯定不能长期泡水喝。高主任说了，其实不管什么样的，我们说这种药品也好，补品也好，都不能够长期服用。 对，因为这个黄芪呀、它补气的效果非常好。80岁的人，他出现一些气虚啊、气虚啊、那个上气不接下气这种情况，喝也是可以的。但是黄芪喝多了以后，也会有副作用，发现就是出现一个高血压。引起这个脾胃的胀满，会降低自己的食欲，吃多了，因为它甜腻的那个味道，也对，吃时间多了，吃长了也会对这个脾胃有影响，像甘草一样。所以呢，岁数大的人一定要根据自己的体质，如果这段时间啊，你感冒了，感冒的时候绝对不能补啊，有的人这个长期就像我跟你说的三七啊黄芪啊始终吃，自己感冒了也吃，这样是不行的。在感冒的时候很多药特别是补药都要停下来的。 其实说到这个、您说了就是有一些我们在生病的期间这些补药我们得停下来哈。很多的朋友都觉得自己总生病，总觉得这个自己病歪歪的，就是体质虚弱，这个时候他就认为自己应该补需要补。但这其实是不是在病的这个病程当中我们不能补，但这是不是也给我们一个预警信号，像这种经常容易生病确确实实比如说总是感觉自己这个没有力气病病歪歪的这些朋友、我们的的确确比如说可以用一些我们这种中药材甚至一些补品来调理一下自己， 调理是非常正常的，特别是这种处于亚健康身体不好的这种状态，但是一定要分自己身体就是属于病歪歪的状态，也可能是气虚、阴虚阳虚、是脾虚还是肾虚哪儿虚，它是不一样的。因为咱们有些药是清肝火的啊，比如说像咱们说的菊花，它就清肝明目的。但是像灯心草它是去心火的。所以不同的药去的火的位置都不一样。所以一定要辨清楚是怎么回事，否则的话就是帮倒忙了。 也再次提醒大家，其实我们很多的这种保健品也好，这种中药的我们药食同源的东西也好，也是和很多的中药我们说方子或者药材一样，它都是有自己的偏性的。 对， 你得选择适合自己体质的，我们得弄清楚自己现在到底是一什么体质，现在我们这样的一个身体状况到底比如说是虚呀、还是这个我们说还是比如说有这个上火的情况啊，我们到底是该补啊还是该泻呀、都有讲究。 补有平补啊，有虚补，比如我们经常碰到到了，大家一说到冬天啊，这个等到冬至的时候，都吃饺子，都去吃那个火锅， 炖点羊肉， 就那段情况下上火的人就多。确实是。 所以说，有的人其实并不适合在这个时候补。 对，不需要，因为你现在的情况也不是那么虚，因为咱们那个那者骄子还说一说都是那个咱们药圣啊、当时发现大家又冻又饿啊，那者生活很贫困情况下，你去用温热的药，用大量的东西去吃，有很大的效果。现在大家真的是很富裕了，我觉得现在体质啊，很多都是偏热性的，虚火旺的人比较多。比如现在咱们为什么说这个手捂的很多这个不良反应啊、这个也发现很多人不就说虚发，这个头发白了，头发白了，原因现在很多一夜白头，肯定跟气有关系，对吧？这情志有关系，还有少白头，那是属于这个血热状态。咱们这个手捂是热性的，所以你用它治，没有什么好处，还有很多造成了肝肾损伤。 好啊、抓紧时间。好运旺旺还想问您，他说百合片啊，有苦的有甜的，想问问这两个有没有什么不同的效果呢？ 是应该是不一样的。咱们正常的可以看到，咱们那个药典上规定的，咱们这个百合是甘微苦的。咱们因为很多的东西吧，它有食用的，也有这个药用的啊，就像咱们刚才谈到的菊三七，大家谁都知道菊三七有毒啦。皮洛兰西定生物碱很厉害，但是现在有一个在平沃地区，咱们国家在平沃地区有一个平沃的菊三七，它进入了医食同源的目录，它不含这个东西，因为在不同的地方长的东西是不一样的呀。 这就是我们说道地药材。 对，这就是不同产的东西啊，我们同样一种植物长在不同的地方，它的含量都有区别。所以我就觉得这个甜，特别特别甜的这百合，它的药性本身它可能就 可能更多的是食用价值。 对，就像咱们最多说的这个枸杞啊，咱们一般的都说是中宁的啊，宁夏的枸杞 的。 对，但新疆长的枸杞比它还要大，比它甜，但是不入药，就用它做枸杞酒。 啊， 嗯， 所以实用价值更大一些。 对对对对啊，同样一种长在不同的地方，它未必都是药用的。所以咱们规定的药用，你看咱们药典写的很清楚，什么长在什么地方的，什么种属的东西才能用药。 嗯， 不是所有东西都能入药。 好，是不是比如说在这种我们说保健品或者说药材的选择上，现在大家伙一般都喜欢选这种比较干净的，外表比较好看的，但其实有的时候并不是说这种越好看的外观越整洁越干净的这种药材就越好。 我觉得大家挑药材的时候呢，这个我们中药因为它是地里长出来的，它跟西药不一样，因为西药压成片的样子都是一样的。中药呢，它确实就像长出来一个妈妈，咱们跟人生的是不一样的，中药长出来也是不一样的。所以咱们认为的好看是指什么？白白胖胖，漂亮。实际上这个植物我们有的时候看那个东西一定要看它的那个层纹，有的它有菊花纹，有的它会有那个鼻孔，所以我觉得你要认定这药是还是不是，咱们对着药点上面有性状去认定，并不是说所有东西都要像咱们像一个美女一样的大眼睛啊，白白的皮肤啊，这样肯定是不行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好看，这个标准是什么？ 嗯、 这个东西不好说。这个当然要说硫熏的东西都会变白，大家都喜欢白的，这肯定是不行的。 不行的。好，节目时间有限，好，没有办法回答所有听众朋友的问题了。最后一个问题，高主任，有听众朋友在问说，银杏叶可以泡水喝吗？听说对血管特别的好。 哦，这个银杏啊，哈、啊，咱们这个活化石是咱们国家特有的。现在银杏叶的制品啊，是全世界治疗这个预防心脑血管一个最多的用的最多的一个天然的药物。但是呢，现在有些人呢用它去泡水，我真的认为这个东西是很危险的，因为咱们银杏叶研究是非常多的，里头的有效成分呢是黄酮类的，还有内酯类的，一般脂溶性的东西。 哦、脂溶性的。 哎，对，它还有一个。另外一个有很强生理活性的啊，就叫银杏酸和银杏酚，它的毒性是非常强的啊，它有这个超敏，我跟你说的超敏毒性、免疫毒性、细胞毒性，啊，这超敏毒性表现在也很强的一个东西，就是说除了那个银杏叶有，咱们这个银杏这个吃了银杏白果那个外皮啊。是含量最高的，所以在银杏这个生长，这个是生产期的时候，不有好多工人去剥那个银杏叶吗？这个手都掉皮，都发黑，就是因为它过敏了。我还碰到一个病例，就是一个妈妈给一个孩子治病，就是他那个又长了一点癣，他就听偏方拿银杏叶泡水给这孩子泡脚，结果整个这个皮肤就全都过敏了。 所以说 也是毒性很强的， 对，不能够随便用哈。 对对对， 这个时间有限哈，没有办法回答所有听众朋友的问题了。最后想问问高主任，自己有没有出诊时间，或者说我们在节目之外如果有用药的问题，是不是也可以在地坛医院，比如说我们这种药师咨询的门诊 啊？我们有，我们那个每星期一到五在肝病中心那儿呢都有我们药师在那儿进行咨询门诊，我大概是每周二周四会在那里。 好的， 欢迎大家来。 也再次感谢高主任今天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和陪伴。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为大伙儿邀请到北京中医医院院长助理消化科主任汪红兵汪主任做客直播间，跟大伙儿来说一说要想脾胃好，夏季养护很重要。也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稍后北京城市广播17:30为您播出的是教育面对面，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福临门稻花香，正宗五常稻花香大米，中粮集团。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汇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绿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小薇愁什么呢？ 天天空调不离身，电费蹭蹭涨啊！ 空调省电教你两招，温度设定在26到28度，省电又健康，白天关好门窗拉上窗帘，还可以节约5%的电能。 还有呢？ 换一台高效能的变频空调也可以节省不少电费的。